北京时间23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有一川烟雨，亦有一碗烟火，有山水相依，也有人文相亲，有传承不息，更有弄潮追新。历史很长，江南不老。长三角城市人文声音杂志，听江南。本节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品牌工作室倾情制作。 听见城市，听见江南之美。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平，欢迎收听长三角城市人文声音杂志听江南。声音里有个开放包容创新的江南，更有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今天我们继续一场城市历史的声音之旅，思想元宇宙专栏，先带您走进黄埔红色露天博物馆，追溯红色足迹，探寻中国革命火种的红色摇篮。海上敏珠说，带您聆听马桥文化。味道江南板块，一起闻见秋日的甜蜜。诗情江南板块，听秋风带来的十月小确幸。您可以登录阿基米德 APP， 进入听江南社区，收听本次节目，参与互动。好的，让我们这就打开今天的声音杂志，一起听江南之美吧。 注意，您正行驶在长三角全新赛道，即将穿过高质量老路，请输入您文化界里重塑指令。恭喜您获得一体化数字密钥，打开江南的创新特别空间，思想元宇宙，欢迎您 走进红色露天博物馆。 黄埔区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所在区。20.5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红色印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此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党中央机关长期在这里办公。已查明的包括旧址、遗址、纪念设施在内的红色资源达143处，数量位居全市第一。这些印记诉说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守护着历久弥坚的百年初心。这些印记串联起革命火种的薪火传承，守护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漫步于黄埔，好似徜徉在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黄埔江畔，大马路上，梧桐树下，石库门里，遍布红色印记的繁华街区里，人们踏歌而行，寻访溯源。听江南特别策划推出红色场馆说红色黄埔系列，和大家一起追寻这些初心印记，感受红色初心的历久弥新，久久传颂。 大家好，来黄埔游红色露天博物馆，我是来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就职的讲解员高敏。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埔区红色文化导览员小爱。今天我和高敏老师一起带大家走进红色露天博物馆里的老渔阳里二号。 1920年4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后，就居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与此同时，《新青年》杂志也随他一起来到这里。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设立在南昌路100弄2号。 我知道，在当时，陈独秀既是思想界的明星，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再加上《新青年》杂志的巨大影响，因此吸引了许多优秀先进分子慕名而来，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此人正是时年27岁的毛泽东。 是的，他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重回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在陈独秀的主笔下，开始全面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来拜访陈独秀的先进青年络绎不绝，现在的旧址展览中有一块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的小黑板悬挂在课堂间，可见来访人数之多。 有网友提问，在参观老渔阳里的时候，看到新青年杂志有各种不同的封面，请问问不同封面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 是的，新青年杂志在出版过程中使用过多个封面设计，其中第8卷第1号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点。从这一卷开始，新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在其中连续记载了有关苏俄革命的文章。与此同时，采用了一张全新的封面，新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从东西半球分别伸出的2只紧紧相握的大手。这是一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标志着《新青年》杂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我们知道，老渔阳里2号里诞生了一个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发起组吗？ 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派遣代表维金斯基等人来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和指导建党的筹备工作。6月，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老渔阳里2号的2楼召开会议，他们做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决定，那就是成立中国共产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讲到这里，也许大家对此会感到好奇，建党日期不是1921年7月吗？实际上，此时成立的是早期地方性组织，而1921年是全国。 听见城市，听见江南之美。这里是长三角城市人文声音杂志，听江南。 印记传递初心，电波承载力量，让我们在先辈的精神感召下走进新征程，一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继续来听海上敏珠说。 以创新者姿态，以追梦者勇气，32粒砥砺成珠，海上敏珠说。 2022年，闵行三十而立。1992年9月26号，国务院批复撤销上海县和原闵行区，设立新的闵行区。30年一路探索突破，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提及不稳，一路成就辉煌。从府城、新城、现代化新城区、中心城区拓展区到现代化主城区，岁月反映着历史，而历史承载着情感。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府城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城，再到如今创新开放、生态人文的现代化主城区，每一个平凡人都在发展的浪潮中留下了自己和30岁海上明珠闵行的故事。即日起，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品牌工作室、闵行区委党校、闵行区博物馆联合推出《思想元宇宙·海上闵珠说》，带大家一起走进乘风破浪的奋斗时光。今天，来自闵行区委党校的青年教师唐超将和来自闵行区博物馆的徐迪一起为我们讲述基层党建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海上闵珠闵行，我是闵行区委党校的唐超。在建区30周年之际，闵行区委党校开发推出砥砺30年再创新辉煌系列课程，今天将由我为大家讲述闵行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实践与启示的主题课程。全国文明城区是一项反映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也是最具有价值的城市品牌。2020年11月20日，闵行区与直辖市提名城区测评连续3年第一，总成绩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荣获第6届全国文明城区称号。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是闵行人民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闵行文明创建的基础在网格化加创权工作机制，区委、区政府利用大数据赋能城市管理，建立网格化加创权工作机制，实现点位入网、标准入网、责任入网，举全区之力开展五一四弊综合整治和无违建居村创建。闵行在创建文明城区中，不仅仅是拆除存量违建，更主要是大力开展美丽乡村、美丽家园和美丽街区建设，营造美好的宜居宜业环境。闵行文明创建力量来自于人民，闵行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的创建宗旨，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从区、街镇、职能部门到村居的志愿服务力量，充分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时时刻刻战斗在第一线，成为一道道最亮丽的风景线。闵行文明创建凝聚力来自闵行人的文化自信，闵行区的文化底蕴深厚，闵行拥有4000年历史积淀的马桥文化、上海龙宫文化起源地的赵家楼、千年上海看七宝的七宝古镇，以及沪苑马桥手势舞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闵行的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闵行不但加强社区邻里中心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功打响了如修齐讲堂、读书最美等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是闵行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坚强基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秉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价值理念，持续增强新式文明建设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加快实现创新开放、生态人文的现代化主城区的美好愿景。 感谢唐老师的精彩课程。刚才唐老师的课程里提到了闵行人文化自信的来源，4000年历史积淀的马桥文化。在很多人心目中，上海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而来的，开埠才100多年，所以说马桥文化相对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有人说马桥文化是上海之本，这背后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我们有请闵行区博物馆徐迪为我们讲述。 大家好，欢迎来到海上闵珠闵行，我是闵行区博物馆的徐迪。众所周知，上海是万年以来渐次形成的一片陆地，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前端，枕江滨海，很长时期湖泊沼泽密布，林地草甸参差。6000多年以来，勤劳智慧的上海先民在这片热土生息繁衍，开拓发展，既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福宣山古国文明，孕育了繁华兴盛的华亭和青楼老镇，也劳作生活于马桥市的普通村落。那么马桥在哪里呢？马桥现在是闵行的一个镇， 打开上海地图，马桥正好就在上海地图的正中心点，可以称为沪心。我们提到的古老的马桥遗址在马桥余家村，从1959年被马桥公社余家生产队社员意外挖掘出一大批硬陶、黑釉等陶器器皿和碎陶片后，马桥遗址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五次发掘，马桥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除了陶瓷、生活用具、石器、骨器，还有少量的青铜生产工具。更重要的是啊，在这里发现的一条宽约45米、厚1至2米以上、长度纵贯上海西部地区的贝类沙袋，实证了冈深是4-5千年以前的上海古海岸，直接培育了上海早期文明的发展。这意味着4000年以前，马桥正是上海的最前沿。上海发掘的古遗址至今呢已有30处左右，而以遗址地命名的文化呢只有3处：青浦的松泽文化、松江的广富林文化，另一个呢就是马桥文化。近年来，青浦因为松泽文化而被誉为古代文明之源，而为上海之源；松江因为广富林文化被称为城镇文化之根，而得名上海之根。那么和松泽文化、广富林文化齐名的马桥文化又应该被誉为什么呢？马桥文化与松泽文化、广富林文化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海纳百川。考古发现，马桥文化留有不同时期的遗存，在同时期也有不同区域文化的共同遗存。比如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浙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山东地区的岳氏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都出现在这里，他们和上海本地留存的两种文化移民一起共同形成发展了马桥文化。我们可以这么说，从那个时候起，上海就已经具备了海纳百川的气质，这个特点从出土的各种形态的器皿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参观闵行区博物馆马桥文化展厅时还可以发现，这个展厅的陶器很特别，有的是黑陶，有的是彩釉，有当时罕见的鸭心壶。这说明不管是工艺还是造型，上海当时就已经走在创新的前沿了。就是这样海纳百川、开放创新的文化精神，成就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在此的交融发展。所以有专家就提出，马桥文化应该算是上海和谐人居之本。一路走完这段旅程，希望能让大家看到马桥文化的海纳百川、开放创新，更能够感受到今日闵行的创新开放、生态人文。欢迎大家来到闵行。 平凡人，平凡事，共绘时代精彩华章。思想元宇宙，海上闵珠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凝练城市颜色，留下城市记忆，听见城市价值，弄潮江南，共绘此间水木工兵。这里是长三角城市人文声音杂志，听江南。 鱼米香， 桃花源， 绍兴酒， 龙井茶， 一饭一食，即便寻常，也是江南的美好生活。 味道江南。 霜降碧天净，秋势促西风。明天我们即将迎来秋日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气温骤降，西风渐起，草木黄落。本周的味道江南，不妨让我们抓住落花时节的浪漫，再尝一回秋日的甜蜜吧。 花中一流是桂花。中国哲学的最高智慧是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充分肯定和完美诠释，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尊重天赐的食物就是这种智慧之一。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邹狗。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天地仁义了呢？当然是以万物为熊猫了。 正因为如此，在餐饮上，中国人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更重视对自然界万物的利用，以此丰富食品种类，提升食品质量，增强摄入食品的兴趣。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露英。他老人家也不想想，一天到晚吃的是陈露和败菊，可能吗？但他在《九章西颂》中又说：“波江里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酒方。”看，还是得吃饭，还是带着花香的米饭。不管是把花瓣拌在米饭中，还是用花卉点缀用餐环境。有人不禁要问：把花瓣拌在米饭中吃，太夸张了吧？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过分。在《闲情偶记古时第二》里，李渔写道：宴客者有时用饭，必叫家常所食者烧金，金在合法，曰使之有香而已矣。与长寿一小妇预设花露一盏，私饭之初熟而浇之，浇过烧毕，拌匀后而入碗，食者归功于谷米，差为一种而逊之，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此法密之久矣，今始告人，行此法者不必满腹交辩，辩则费禄甚多，而此法不行于是矣，只以一盏浇一隅，足供家客所需而止。露以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为上，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与古姓之香者相若，使人难辨，故用之。看，真有把桂花露浇在米饭上吃的现成例子。用桂花腌制成蜜露绝对是高级手段。《红楼梦》第34回中有两段描述，王夫人道：前日倒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来，原要给他一点子，我怕胡糟蹋了就没给。即使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续了，把这个拿两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上挑一茶勺，就香得了不得呢。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尖上写着木樨青露，另一个写着玫瑰青露。袭人笑道：好尊贵的东西啊，这么个小瓶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见鹅黄尖子吗？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回到院中，宝玉方醒，袭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甚喜，即命调来吃，果然香妙非常。木樨，桂花的别称，木樨青露就是桂花露。屈大夫不仅喜欢用花入饭，还喜欢用花酿酒。这次他不再看重菊花，首选的便是桂花。原北斗溪濯桂江，新移车溪结桂畦。桂江，桂花酒也。李清照严厉地批评屈原没有充分地重视桂花，没有给他应有的地位。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指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花兰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也许是他们都看不惯屈原把花中第一流的桂花拿来酿酒，觉得太过亵渎，太不文艺了。事实上，桂花酒品味不低，风味也不差。汉书《礼乐志》中：生简素，滋胜香，尊贵酒，宜八香，把桂花酒的地位抬得很高。而苏东坡在《桂酒颂》中也给足了他面子，以桂酒方寿吴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间物也。《金瓶梅》中涉茶的文字多达629处，这些茶几乎都掺入了药材、果子、花卉作为配料。第34回写西门庆手里捧着的叫做木樨芝麻熏笋泡茶，它是桂花、芝麻和蜜烤鲜冬笋与茶叶的混合物。那盏茶不消得说有多高级，至少也令人向往得很呢。糯米桂花糖藕是我们最常见、最乐意品尝的美食之一。 《红楼梦》第41回中推出另一种藕粉与桂花的合作模式，藕粉桂花糖糕，看着就令人垂涎欲滴。桂花甜酒酿、桂花脆皮桂鱼、桂花鸡蛋糕、桂花赤豆糖粥、桂花黄连酥、枸杞桂花茶、桂花紫薯糯米饭、桂花奶豆腐、桂花酒酿圆子、烧桂花肠、桂花杏仁豆腐、桂花小豆粥、桂花干贝、桂花月饼，甚至还有桂花缤纷果冻、桂花山药、意式桂花马卡龙等新派桂系食品，真是数不胜数。而南京的桂花全鸭和北京烤鸭形成南北犄角之势，让喜欢吃鸭子的人无可逃遁。郁达夫名作《池桂花》的主人公之一叫做莲，可是达夫没有赋予他莲的气质，倒是处处用池桂花来烘托，说明桂花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十分崇高。桂花真不愧为自是花中第一流。 听见城市，听见江南之美。这里是长三角城市人文声音杂志，听江南。 秋风一起，满地落红，这飒飒秋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让我们到九峰三卯之地听风中的密语吧。 欢迎收听诗情江南，我是马瑞。蛇山是钟灵毓秀之所，人文荟萃之地，这里沉淀了6000年的文脉，却默默不得语。如果问他有什么能穿透山的声音，是风还是雨，是鬓上染霜的凉意，还是眉间落雪的期待，是一汪清水的寂静，还是一叶知秋的刹那？我想他会回答你，就去蛇山的秋天里看看，你一定会懂得这份私语。一起来听关于蛇山秋日的新诗吧。十月即来秋小确幸，作者徐凤叶。我们的自语打扰了蛇山月湖，它用内心的沉寂抚平我们的苦涩和疼痛，让我远离尘世之苦。白露，秋从时间的夏隙里穿梭而来，木叶、花草，从风、从雨、从指尖、从耳畔稀疏低喃。你醒着，无数云朵路过你，这细小的孤独沿着掌心阴出的纹路走向辽阔，清清浅浅，又或浩浩荡荡。你以深情的眉眼递我，而我以雕塑的形式袒露骨骼，为你抱守山石的执念。愿以舟以棋为笔，斩东蛇山、薛山、凤凰山的清代为墨，为你描一双远山眉。静息起相思，是树在你心中恣意生长的样子。白露，时间在秋的额头上飞向永恒。你沉睡着，而我醒着，一任流年浅浅而过。 听见城市，听见江南之美。这里是长三角城市人文声音杂志，听江南。开一扇门，听一席话，读一座城，走进江南会客厅， 遇见未见之格局。来，喝杯咖啡吧。 1922年，万氏兄弟制作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被认为是中国动画的开端，由此开启了历经百年的创作发展历程。由这1分钟动画广告到电视动画年度总时长近8万分钟，从手描笔绘定格拍摄到电脑绘制三维渲染，本期的喝杯咖啡吧主持人钟书将对话上影集团国家一级编剧葫芦兄弟的编剧姚中礼，带大家走进百年中国动画背后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动画100年，那么动画和江南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呀，先来听听中国动画和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是个什么关系吧。姚老师您好。 你好，我叫姚中礼，国家一级编剧。 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您的名字之后呢，会想到一部动画片《葫芦娃》《葫芦兄弟》。您跟我们说说您跟这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好吗，姚老师？ 中国动画今年100年，中国动画100年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大闹天宫》，比如《哪吒闹海》，当然也有我们的13集的系列剪纸片《葫芦兄弟》。葫芦兄弟是1984年开始创作的，那时候因为中国电视的普及，我们不满足于只播放电影的10分钟、20分钟的电影短片，我们需要拍摄更多的电视动画系列片，供电视台不断的播放，来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于是我们每一场就开始创作生产2部系列动画片，一部是我们的《葫芦兄弟》，还有一部就是《邋遢大王历险记》。 哎呦，我小的时候其实特别喜欢看这2部动画片的，尤其是那个《葫芦兄弟》啊，那个主题曲我特别喜欢听，喜欢唱，特别好听。姚老师，说到这个中国动画，江南和中国动画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 江南是中国的一块风水宝地。中国新中国动画本来实际上是1947年、48年在黑龙江，在东北的新山，那个时候有一个东北电影厂，里面有个动画谷，那时候动画是二维动画，里面也有赛璐璐板，要洗要换，那个时候因为东北天太冷，在户外的话非常容易冻结，而且呢工作人员也受不了。那个时候中国文化部夏衍同志包括袁牧之电影局局长就感觉到我们回到上海吧，中国的动画本身就诞生在上海。于是1950年特委同志在夏衍、在那个陆定一、在袁牧之等领导同志的这个批准下，就带领21个同志走出东北的白山黑水，走到了风景秀丽的江南，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什么？上海就是中国动画的诞生地。 那么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们回望这100年啊，中国动画有几部非常重要的路呢？ 中国动画实际上是走了几部非常重要的路。我认为第一步就是1950年走出白山黑水，走到了风景旖旎的、交通发达的、人才济聚的上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到了江南以后，动画片开始生产多了，那么我们到底走什么样的一条中国自己的风格的、有自己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呢？那个时候1955年、56年，当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大家华君武先生给我们煤影厂的领导厂长写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就叫《骄傲的将军》。 你们看顶有多重？ 我看呐，少说也有4、5，6、7。 骄傲的将军是根据一个非常熟悉的临阵磨枪的寓言故事改的。 这部作品来到了江南，来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时候特伟就感觉到我们中国的动画片要走自己的路，有两点注意：第一，不能模仿东欧；第二，不能模仿迪士尼。我们一定要走出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路。于是在江南，在上海，就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动画片发展的一条非常有民族特色之路，所以江南是中国动画的风水宝地。 那么接下来的话，哪些路是值得我们今天去回首带大家去听一听看一看的呢？ 中国动画到了江南以后就开始蓬勃的发展，我们实际上走了几步路。一个那个骄傲的将军开始以后，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走民族化路的一条正确的路。第二，我们在60年的时候，美影厂在北京开了一个中国动画的一个展览，那个时候上海的老市长陈毅同志看了我们的作品以后，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们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动起来，水墨动画。水墨动画那种烟雨朦胧的味道就是江南的味道。于是美影厂开始把齐白石的画做的一部水墨动画片，就叫做小蝌蚪找妈妈。蝌蚪是什么？蝌蚪就是阳春三月，江南唤醒，春天来了，在池塘里面，在水边，到处都是蝌蚪。小蝌蚪找妈妈就是江南的春天之歌。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就是献给春天的一首母爱之歌。 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我们的妈妈呢？我们的妈妈在哪里？走，我们一起寻找妈妈。 这部作品轰动世界，这部作品也是开了这个中国学派的动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条途径。后来我们又有了牧笛，牧笛也是什么？江南，江南的水田，江南的水牛，江南的牧童骑在水牛上唱牧笛，吹牧笛，唱江南之歌。所以中国的水墨动画跟江南是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是江南的风，江南的雨，江南的那种小曲儿，江南的那种民风，给中国的水墨动画治愈了民族之魂。所以我一直讲，江南是水墨动画的风水宝地。 您创作《葫芦兄弟》的时候是几岁啊？ 34岁。葫芦也是江南的，北方也有，但是我们这里面更多的是江南的那种山吧。我们一直讲，一部作品你要是有能够留下来，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中国的动画到了江南，到了上海，他就感觉到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我们就是要为共和国的少年儿童不断地创作我们自己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是能够留下来的。到今天的说，我们的作品都是正能量的。所以我们的葫芦兄弟为什么现在会受到小朋友那么多的喜爱？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主题，就是团结。兄弟团结，其利断金，兄弟团结可以战胜一切妖魔鬼怪。 葫芦兄弟的这部动画片呢，它的主题歌也非常的受小朋友的喜欢，包括大朋友。那么这个音乐作品的创作跟动画之间的关系，您作为编剧怎么看？ 对，我一直讲，一部作品很多故事已经遗忘了若干年以后，但是它要是有首好的主题歌，有首好的插曲，音乐让这部作品插上翅膀飞翔。我们这部作品也是的，葫芦兄弟要有一首主题歌，就是葫芦娃，葫芦娃。我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实际上只用了一个小时。我的合作者吴英俊先生是中国动画音乐的一个大师，《大闹天宫》、那个《小蝌蚪找妈妈》、《牧笛》、《葫芦娃》都是他作曲。他看了我的歌词以后， 他给我提了个建议，他说小弟，他那时叫我小弟，他说你能不能加一个相声词，所谓的相声词就是我们后面歌曲里面的叮当的咚咚当当呼噜哇，叮当的咚咚咚当当奔铃铛，加了这么一个相声词，这首歌就火起来了。这首歌好像就长得真的长了翅膀，我们可以看到葫芦在藤上互相那种风吹的葫芦可以发出响声，葫芦掉在地上以后，它在地上弹动的时候，它也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我们编这个故事的时候，所想象的就是江南的农村，江南的田园，江南的村庄里面有葫芦，葫芦就是在中国的里面就想着的葫芦是葫芦兽都有，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愿景，好的一个口才，葫芦娃团结起来跟妖魔做斗争，教育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我们一定要团结 战胜一切困难，对吧？嗯， 我是作为动画的晚辈，在我那么前辈有万来敏先生，有特伟先生，他们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心血创作出那么多作品。我开始谈到大闹天宫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上海江南那时候大才子张光宇先生来给我们做大闹天宫孙悟空各种各样人物的造型。那个时候张光宇先生已经重病在身，他是高血压，他我们每场请了一个年轻的女导演，一面拿着血压机一面在给他量血压，这是一个，一面他还在不断的改稿，而且他还不断地跟万来敏先生通过书信阐述自己对这部作品人物的设计的想法，如何使这部作品的人物不断地完美。所以今天的观众能够看到大闹天宫，能够看到这么样中国动画的一部扛鼎之作，我想起当年他们的情景，感觉到被他们所感动。 杨老师说到中国动画啊，有三个瞬间啊，是让小朋友们看了之后非常泪目的，那也是我们这些观众共同的记忆，您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中国动画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感人至深。第一，哪吒闹海，当哪吒自刎的时候，当他挥起一把剑要向自己砍去的时候，他悲天的狂呼一声师父。后来凡是我碰到的小朋友在看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泪目。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雪孩子，雪孩子是中国第二个黄金期一部非常有名的，几乎是一部代表的短片之一，一个雪人在大火当中去救一个孩子，最后他自己化成了一滩水，他的两个眼珠叮咚叮咚掉在地上的时候，小朋友没有一个不泪目的。第三个感人的地方，我认为是葫芦兄弟当中爷爷为了唤起七兄弟团结一心，最后以他的生命来唤醒，说孩子们团结起来消灭妖精，最后他被蛇精和蝎子精推到深渊里面，孩子们看到这里没有一个不感动的。我认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它一定是感动人的，它一定是打动人心的，它一定是会久久地留在孩子们的心目当中，给他们以鼓舞，给他们以做人的道理。这就是中国动画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那姚老师，最后请您寄语一下新的一百年里中国动画的它的一个发展前景的话，你想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从现在开始，中国动画迈向了新的一百年，现在 中国的动画教育、中国的动画市场都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只要我们埋头苦干，我相信我们会拍出比葫芦兄弟、比大闹天宫、比哪吒闹海更优秀的作品。我们寄希望于新的一代动画人，中国动画的明天的希望在你们身上。 给你一幕满身泥泞才有的舞，给你一场破茧化蝶换来的前途，让妹妹愚公的我们交换礼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每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您可以通过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在电波中和我们相遇。您也可以登录阿基米德听江南社区，和我们分享您和江南的故事，分享您对江南文化的见解。您还可以在微信搜索听江南，找到公众号并关注我们，一起聆听江南之美。未来我们还将组织更多线上线下的活动，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感受城市文化，期待各位的参与。本次节目监制袁林，编辑制作乌加丽、马瑞，实习编辑蒋欣言，我是陆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然而人间风雨阳光，一壶便书将心月长，一笔一画谱写激情篇章。素城外钟声悠扬，穿过千里平原一同敬仰，看堂前雨下挑檐绕马头桥，千年的画卷寻找阵阵稻花香，心昂穿过万条绿带奔影如龙，看波涟梧桐传递凝聚轮航，新时代你好，未来大陆更宽广，新时代你好，大陆更宽广。 给大山画上树，在水边在树下画出生动的人物，给蓝天画上雨，给云朵画上雾，在天边在路上画出命运的起伏，一阵朝雨暮，一阵爱与苦，那些青葱岁月间玲珑少年一处处，给你一幅时光远去留下的朴素，给你一幅满山泥泞才有的孤，给你一场破茧化蝶换来的前途，让妹妹月光的我们交换礼物， 时光远去留下的朴素。 深在